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九十九章，当时他们三个人的目光都被头顶铁栏杆上边的尸群吸引了去，边个都冇注意到嗰一条好似石雕咁嘅巨龙竟然开始喐咗起嚟。等到佢哋三个人察觉到动静，反应过嚟，周围嘅石链已经全部断裂，四边嘅鬼哭咁嘅声夹杂埋嗰啲铁链落地嘅声音，叮叮当当混杂成一片。嗰条巨龙亦都突然间睁开一对眼睛。眼睛明黄发光，就好似两盏大灯笼咁。大家都边有见过啲咁嘅嘢啊？吓到啊齐齐后退，点知道真係离条蛟龙太近啦。呢、这个时候后退都迟啦，压制住蛟龙嘅养尸局又遭到破坏，蛟龙嘅狂性大发，张口就一声龙吟。其实呢，边个都未听过真正嘅龙吟嘅，嗰、那个声音就可能同平时电视剧里面虚拟嘅声音有啲相似啦，但係又系唔系好同，一时之间都好难用言语去表达啦。咁呢个龙擘大嘅口究竟有几大呢？用女叔嘅话嚟讲，就系、是、我哋呢几个人嘅体型加埋嚟呀，只能够顶得上佢一隻牙嘅长度。这个巨龙的口一擘大，传来了一阵巨大的吸力，原本已经向后退了几步的人，被他这样一吸，就好像一块大磁石吸了那些铁钉仔一样，分分钟就向那个巨龙的口度飞过去。千钧一发关头，女叔手里面的钢刀即刻向地下里面一插，他这一插就真的用尽了全身的力。好一把钢刀竟然冇断喎。女叔就係靠住咁样呢一把钢刀嘅支撑，强行咁固定住身形，就冇俾吸入去。不过喺强风之下，人都好难睁开啲眼，迷迷糊糊之间，佢见到罗德人同埋卫南京两个人真係毫无抵抗能力，就俾个风吸咗入去。女叔嘅想救人嘅，但係亦都力不从心啦。等到恶龙停止咗龙吟之后，周围仲点揾到卫南京佢哋两个人嘅影啊？女叔就非常之悔恨，甚至可能佢哋两个都系凶多吉少，大多数都俾只恶龙吞噬咗啦。喺嗰时谂翻转头，我同阿豆腐就喺个逃跑过程当中，亦确确实实听到嗰啲尸堆下边传嚟好怪嘅龙吟声。当时以为系嗰个恶搞要出嚟，所以只系挂住逃命。而家谂翻起上嚟，我哋逃命嘅时候，啱啱就系卫南京同埋罗德人丧命嘅时候。罗德人我唔了解，姑且就唔好讲佢啦。不过卫南京呢个人都算系条汉子，唉，就系咁枉死，实在系可惜。算起上嚟，可能仲系我同阿豆腐害死嘅添。而家听到女叔讲嗰种嘅因由，我同阿豆腐不禁啊对望一眼，心里边亦都唔系滋味。豆腐啊搣埋个嘴，一声都唔出，眼眶仲有啲微微发红添。女叔啊接住讲落去，亦都系一语带过。佢话嗰条恶龙啊慢慢苏醒，救卫南京两个咧已经冇可能噶啦，话唔埋佢俾条恶龙都嚼到碎埋添。女叔一时之间啊避无可避，只能够转头啊狂奔啦，谂住就系从嚟嘅时候佢洞口爬翻出去，翻翻去地下河对面嘅溶洞嗰度。嗰条恶龙呢，可能真系被绑得好耐，身形一时都唔系好灵敏。虽然猛咁恶狠狠咁盯住女叔，但系就冇办法追击。女叔呢个时候先恍然大悟，原来呢个巨大嘅石门唔系俾人用嘅，而系俾条蛟龙用嘅。佢爬上咗洞口嘅时候，嗰条恶蛟已经完全挣脱晒束缚。原来镶喺山石里面嘅嗰啲铁链被掹咗之后，竟然露出咗一条暗道。 嗰一条系一条四四方方嘅暗道，明显就系人为修作噶啦。一路向上都唔知道通向边个地方。吕叔嘅心谂，呢个暗道嘅地方系比较细，龙身系好大，匿入去条恶龙应该系睇佢唔到，或者就算睇到都捐唔入嚟啊。如果按照原路返回，都唔知道会唔会再俾条恶龙追上嘅。经过佢脑里边一番嘅快速衡量，佢啊决定都系入呢条暗道啦。入到嚟之后，竟然系一帆风顺。呢、这个暗道修建呢就唔系太整齐嘅，显得仓促同埋狭隘。不过就一路上好安全，谂嚟可能系修建陵墓嗰啲工人私自设嘅暗道。古代修建陵墓嘅时候，墓主人为咗防止陵墓嘅信息外泄，会引嚟后人嘅盗墓，所以呢都系秘密修建嘅。喺葬书里面讲，葬着藏也，为人而不可见也。咁啊，指就系修建陵墓嘅隐蔽性啦。有啲人喺陵墓修建完工之后，为咗防止工人泄露陵墓嘅位置，往往呢喺封墓嘅时候，由监工将啲工匠啊坑杀喺个墓入边，活活咁饿死，算系免费陪葬啊。再狠一啲嘅，等到呢啲监工撤离咗复命嘅时候，连监工亦都杀埋，真系十分残忍。不过俗话讲，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啊嘛。有一啲聪明嘅监工工匠咧，喺修建陵墓嘅时候，就会偷偷俾自己先挖一条秘道，以备以后逃生之用。吕叔喺呢个时候捐入嘅呢个秘道，可能就系当时工匠攞嚟逃生嘅秘道。按照墓室结构嚟睇，秘道应该就系从墓室里面比较隐蔽嘅地方，一路延伸到去墓室之外。因此，吕叔当时亦都断定，如果沿住呢个暗道咁样走，肯定就可以入到鬼王御龙墓入边。不过呢一条咁嘅暗道嘅尽头，点解啱啱会系打喺呢一个蛟龙嘅密室里边嘅？唔知道当初偷偷挖呢条暗道嘅工匠，究竟系已经逃出生天啦，亦话系唔好彩俾条恶龙啊吞噬咗啦？兜兜转转之中，其中嘅过程就唔再啰嗦啦，一直到佢遇到咗我哋。吕叔三个人追嗰啲鬼影嘅时候呢，由于时间匆忙，都冇带啲咩装备，所以吕叔而家已经整整两日啊冇饮冇食，睇起嚟精神啊确实系好疲乏。我哋啊即刻攞出一啲饮食嘅嘢出嚟，大家一齐就分住食，一边就喺度商议对策。卫南京两个人嘅死局啊已经定咗噶啦，大家都默契咁冇再提呢件事。我心里面早有准备，盗墓呢个行当虽然是暴富，是一个技术工，但是更加是一个危险的工作。做呢一行，残疾的、丧命的、失踪的，真是数不胜数。同样，最后有权有势有钱的，亦都一大把。想食呢一行饭，就要有将个头挂喺条腰带上面咁嘅觉悟先得。不过讲到底，虽然我哋口头上唔讲，不过卫南京同埋罗德人嘅死到底都系同我同阿豆腐有啲关联。喺心入边，如果话冇一啲愧疚嘅就唔可能嘅。不过事到而今，后悔都冇办法啦。大家就转移咗话题，慢慢就商议起上嚟啦。逢鬼手嘅飲食员就除咗自己嘅外套，将自己两只手包起上嚟，做咗个简易嘅手套，跟住就去周围揾机关啦。呢一间咁嘅陪葬室，明显就系有人上当嘅一个死地。睇嚟，从呢个鬼镜局开始，我哋嘅路线就已经不知不觉间发生咗变化。只系等我哋觉得有啲奇怪嘅，就系任凌亮兜友。佢哋早上曾经啊参与过修建格格尔公主墓嘅，手头上又有墓室嘅信息，点解亦都会走错呢？ 是不是因为连心日久他们口口相传的信息出了错，还是这个墓室本身有什么古怪将我们一班人都呃出来这里？这个地方真是古毒遍地，我们都不敢乱咁走，就坐在原地等住逢鬼手的消息。而家为南京一死，我哋嘅掌眼就冇咗啦，行有行规，一支盗墓队伍里面嘅掌眼通常都係经验最丰富嘅。咁啊淨係丰富经验唔得嘅，背后仲要有资金有靠山。其次呢，喺掌眼手入边往往仲会掌握一啲陵墓嘅信息。呢一啲信息佢係攞嚟砸箱底嘅，就係靠呢啲信息先能够带领队伍嘅啫。所以呢啲信息亦都唔会随便咁讲俾其他人听。而家佢一死，咁一直藏喺佢心入面嗰啲秘密信息我哋亦都一无所知啦。八厘斗角镇海石究竟有咩用？格格与公主同埋万妖妃巨蚁王墓嘅主人生活时代都唔同，佢哋之间又会有啲乜嘢关联呢？喺呢个古墓入边，真系有关于鬼蛇之面嘅线索咩？陈词交俾赵老头嘅嘢又系乜嘢呢？我啊自细就冇咗老豆，从来都冇叫过边个系爸爸嘅，因此对于陈词嚟讲，我心里边都仲系比较陌生，亦都讲唔上有啲咩亲近嘅感觉。如果硬系要我将一个陌生人叫做阿爸，我啊自己系毛管动嘅啦。思索之间，大家都默默无语。任家嗰两个女人啊，俾人哋扎到实，所以呢个时候都规规矩矩。只系嗰个任灵上嚟，佢啊真系好嬲我同阿豆腐三番四次咁坏佢嘅事，所以佢嗰一双好靓嘅眼就喺我同阿豆腐之间啊睄嚟睄去。如果真系忽略佢心狠手辣呢个时候美人羞怒、美目如星嘅场面，咁啊真系几赏心悦目嘅。我啊再冇理呢两个人啦，转头就去睇一睇冯鬼手嘅动静。时间已经过咗去半个几钟头，佢两只手啊慢慢摸索住墓室嘅每一个角落，冇一啲唔耐烦嘅表现。比起先前嗰一个咁嘅机关手，净系内心嚟讲，已经系大大咁胜出啦，亦都不由得令我佩服。又过咗廿几分钟，冯鬼手突然间讲：揾到啦！然之后佢就喺个背包里面攞出咗一堆好精巧嘅工具。佢讲系空心砖，砖里面可能有毒针或者流火一类咁嘅机关，对付呢一类机关唔能够大力，个砖一碎机关就会发作，一定要用巧劲将呢啲砖勾出嚟，我嚟搞，你哋耐心等住。我同阿豆腐冇咩经验啊，有心啊想学啲嘢嘅，於是就企喺旁边啊慢慢咁睇。只见冯鬼手手入边嘅镯不过只係一隻手指咁长嘅啫，比筷子仲要细三分之二。佢啊慢慢咁向下凿，跟住呢亦都慢慢将嗰啲碎块呢就勾出嚟，显到好谨慎。足足一个几钟头先将一块砖攞咗出嚟，透过个砖个窿向后边一睇，入边黑蒙蒙一片，显然是一个唔知名嘅空间。睇到呢一度，除咗豆腐同埋顾文敏两个门外汉之外，我哋其他人都呆住咗。点解咁样嘅一个墓室只系得一层薄薄嘅空砖呢？按照我哋之前嘅猜测，至少应该都会有两层嘅墓砖先啱噶。我阿爷喺个笔记上面记载咗好多嘅盗墓经历，从来就冇遇到过一层嘅空砖状况。唔通真系同阿豆腐之前讲嘅咁样样，系砖头唔够用？